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0集。扎龙回来，被顾西池冲到马桶的手机卡，看着程温如的目光，徐管家不由叫了他一声。程温如回过神来，他摇摇头，本来想学着程俊问问徐管家心脏好不好，但又想到了程老爷子，程温如的情绪又低下去。他看着身后凑上来的一众家族企业负责人，轻声开口： 徐管家，看来你又要忙起来了。 这些人自徐老爷子死后就几乎避开了徐家，同最近崛起的徐家交好，谁知道今天又发生了情杀这件事。徐管家感慨万千地从容应对： 老爷子要是在天有灵，可能都想不到。 徐管家累了一天，他坐到车子上，眸光悠远，喃喃开口： 哼，还一直计划着替秦小姐铺路，谁知道现在徐家是靠着秦小姐。 徐管家感慨万千，身侧的长老点头道： 杨老先生让秦小姐去看总部，早就听说云光财团管理严格，你说秦小姐她是不是云光财团的？ 除了云光财团的高层，长老也想不到为什么杨老先生会让秦冉去巡查总部。但想到这儿，长老又自己摇了摇头： 哎呦，我在乱想什么。 秦冉回到别庄，就同程俊一起去了楼上书房。 他们没事吧？ 程金没有同程水一起去，不知道发生的事情，只是看了眼书房。程水若有所思地摇头，复又开口，眸光复杂： 怕是有点事。 很少看到程水这么郑重的样子，程金跟程木都凑过来。程金把手中的电脑放下： 研究院出问题了，我去搞定。 倒不是。 程水摇头，他目光飘得有些远： 就是看到了秦小姐她干爹。 秦小姐干爹？ 程金点点头，他收回紧张的情绪： 看你这个反应，应该不是什么普通人。说吧，他是谁？总不可能还是巨鳄。 一个巨鳄，他觉得自己的承受能力已经够高了。程水哦了一声，才不轻不重地开口道： 哦，云光财团那位杨老先生。 程金面无表情地伸手擦干了不小心喷到电脑屏幕上的水。一行人瞬间无话。楼上书房，秦冉正等着程俊审问他杨老先生的事。问。他用手踢了书房的门，拖开程俊对面的椅子，有些大马金刀地坐下，下巴抬起，挺酷的一个字，看起来像是不再挣扎。程俊拿了一支笔，手闲散地搭在书桌上，气定神闲地看向秦冉： 你联系小姨了没？ 秦冉等着他问杨老先生的事，已经准备好把一切都说出来了，谁知道他突然提起宁威： 还没，我等忙完徐家的事就去云城接他，小姨她性格倔，说动她来京城不容易。 秦冉已经决定好要跟小姨抗战了，他手指敲着桌子。程俊嘴角勾起，他看着秦冉： 好，我就在京城等你回来。 秦冉听到这儿，忽然抬头对上他的眼睛，敲着桌子的手指一顿：你留在京城？ 总得有人镇镇场子。 程俊放下手中的笔，撑着桌子站起来，看着秦冉，眉目舒展开来。他看着秦冉似乎在思考的样子，不由笑了笑。他往外走了两步，两手撑着椅子两边的扶手， 微微倾下身，脑袋抵着他的额头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似乎是轻笑了一声。 你去好好把小姨接回来。 因为要回云城，秦冉这几天就加班加点地处理研究院跟许家的事情，即便有程俊帮忙，他最近几天休息的时间也很少。他跟杨老先生的关系已经在圈子内部宣传开了，这个圈子中的秘密向来不是秘密，金字塔稍微往上一点的都知道这件事，京城的格局又因此动了。摇摇欲坠的程家跟徐家不仅稳住了，还同 M 州来往密切，又更上一层楼的意思。秦善更是如日中天，明海的计划彻底被打乱。京城金融中心，杨老先生办公室，明海坐在他对面，直接了当。 杨老，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事？ 我也说了，秦冉不可能跟云光财团分割，他在里面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。 杨老先生的唇微抿，脸上的笑意少了几分。秦冉跟陆之行缺一个，云光财团的 IT 部都没有今天。 那我要是告诉你，秦冉不仅是宁儿的后代，他手里有当初宁儿的研究内容，宁儿当初根本就没有毁掉那份文件，他演了场空城计。 闻言，原本漫不经心的杨老先生猛然顿住，他双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看着明海，目光明明灭灭。 消息属实？ 我跟你说假的能有什么好处？ 明海继续笑道。 就在云城，你也可以好好查查宁儿的后代。 杨老先生重新坐回到椅子上，他晦涩地看了一眼明海。 知道这个消息，你会好心地告诉我？ 杨老先生，信不信由你。 明海反而不急了，他拍拍衣袖，风轻云淡地站起来。 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我。 说完，明海也不等杨老先生回答，他朝杨老先生拱了拱手。 再会。 明海走了，杨老先生心绪却不宁。不得不承认，明海确实戳到他的点了。杨老先生在位子上坐了半晌，才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，接线给外面。 给我好好查查云城宁儿一家。 杨老先生有自己的情报局。不过半个小时，秘书就敲门进来。 杨董，这是技术部传过来的文件。 神色间有些迟疑。 拿过来。 杨老先生伸手。 宁家人资料出了问题。 是出了问题。也不对，您看看就知道了。 秘书把里面的文件拿出来，杨老先生直接翻了翻，眸色低敛。也不用翻，宁家这么多人可查的资料加起来也就两页纸，资料更是简单到不行。宁威，女，身高168，前化工厂工人。宁晴，女，身高170，林家继室。晴雨，女，身高167。除了这些，再多的没有了，简单到可怕。与此同时，国外，扎龙刚上飞机，他穿着一个破板鞋，坐在靠飞机窗边的位子上，小桌子上摆着电脑。他敲了最后一个 Enter 键，然后打了个响指，按着耳朵上的耳麦。 哎，搞定。 耳麦那头，秦冉的声音清冷。 谢了。 小问题。听长宁老大说你跟马修认识？ 扎龙翘着二郎腿，破板鞋又脏又破，飞机上都是外国人，他毫不在意地说着中文。 哈， 帮我劝劝他，让他们的人别抓我了。 手机这头的秦冉还在研究室，把一份文件递给南慧瑶，闻言伸手扶额。你干什么了？ 倒也没啥，就帮着巨鳄转手了一波小玩意儿。 扎龙啧了一声。 马修他死追着我不放，他又抓不到我，都没查出来我是谁，何必呢？还耽误我泡吧飙车。 你别太嚣张了。秦冉拿着个杯子接了一杯水。 还行啊。 扎龙谦虚道，又想起来一件事。 你要的东西我带回来了，回国就给你。 正好赶上了。秦冉明天要回云城，他喝完水把杯子放下。常宁那儿见。 OK。 扎龙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。这边秦冉看了看时间，早上6点，扎龙要下午3点多才到。他沉下心思投入研究。下午3点。 啊，冉冉。 南慧瑶拿着记录过来。 你看看用量，我调了几遍都不对。 秦冉正在进行同 M 州合作的 B 计划，他如今也有办公室，楚恒、南慧瑶、叶师兄、邢开这4个人都在，除去他们还有廖院士。明天我要出门一趟， B 计划进展到关键时刻，廖院士麻烦你多照看他们一下。秦冉把自己的工作都做完，然后他看向廖院士。这 B 计划不仅是秦冉上任的第一把火，更是南慧瑶、叶师兄他们往上爬的关键。研究院连那几个一级研究员都想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。方正博朝秦冉发难，说到底也是想要这个项目，可见这个项目的重要性。只是秦冉固执，一开始选好的团队想要中途插进来非常难，不能掉链子。廖院士只是低头，连忙看秦冉刚刚打印出来的研究结论，对秦冉的话只是随意的摆摆手。 好。 研究院内其他几人也忙着手边的研究，几乎没有时间搭理秦冉。秦冉摸了摸鼻子，才拿着手机离开去找常宁。他是直接搭车去常宁那里的。出租车等秦冉下车，车都没有停稳，就噌的一下开出去了。秦冉把脸上的口罩往上拉了拉，直接朝129大厦走。5分钟后，常宁办公室，扎龙比秦冉早到2分钟，正跟何晨在说话呢。看到秦冉从门外进来，他眼前亮了亮，先是皮皮地打了个招呼，才从兜里摸出来一个东西，往秦冉那边一扔。 哎，给你。 秦冉也没有看，抬手精准无误地抓住了扎龙递给他的东西。 嗯，什么玩意儿？ 何晨放下手中的杯子，朝秦冉这边看了看。秦冉垂下眼眸，展开自己的手心，是一张金色的手机卡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